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可瑞翁说，为了自身和女儿女婿的安全，他不得不以防万一。因为人们都说美迪亚心怀叵测而又十分聪明。美迪亚气愤地说，名声这东西害人非浅，他不过是个软弱顺从的人。他苦苦哀求可瑞翁收回成命。可怜可怜他们吧，你也是有儿女的父亲，我得替他们找个安身的地方，让我多住一天，好决定到哪儿去。可瑞翁迟疑了片刻，总算答应了美迪亚的请求。不过如果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发现他们还没有离开，就别怪他不仁义了。仅仅不到一天的时间，是走是留，美迪亚像一头关在笼中的母狮，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苦苦思索。一阵脚步声把美迪亚从沉思中唤醒，来人是伊阿宋。他修饰得漂漂亮亮，容光焕发，更显得春风得意。今晚是他新婚的日子。伊阿宋一进屋就大声呵斥美迪亚，说他被驱逐出境完全是咎由自取，谁让他诽谤国王来着。尽管美迪亚骂他恨他，他自己是够朋友的，在这个时候特地前来看他，是想给美迪亚一些帮助。看见伊阿宋，美迪亚心中的怒火化作万丈雷霆，他指着伊阿宋的鼻子大骂他无耻，悲愤地隶属自己为伊阿宋做出的牺牲。在他们已有两个爱情结晶的今天，换来的却是伊阿宋的破坏盟誓，另娶新欢。他说，我现在往哪儿去？为了你的缘故，我的一切亲人都变成了我的仇人。他高举双手呼喊了众神之悲，啊，宙斯，为什么只给一种可靠的标记让凡人来识别金子的真伪，却不在肉体上打下烙印来识别人类的善恶？在美迪亚的痛斥下，伊阿宋简直无地自容，他装出委屈的样子替自己辩解。他说，美迪亚应当满足，如果没有他，美迪亚至今还在那野蛮的国度过着混沌的生活，是他把他带到希腊才见识到人类的文明，并且使他的聪明才智得到发挥，所以美迪亚得到的报偿比他牺牲的要多得多。他还厚颜无耻地为自己的背弃找到另一个理由。不是我厌弃你，也不是我爱上这新娘，完全是因为贫困。我想让我们的孩子生活得好一些，受到好的教养。难道我错了吗？若不是你叫妒忌此伤，你绝不会责备我。他以为凭自己的口才能够说服半疯的美迪亚，然而一无所获，只好悻悻地离开。临走还故作潇洒地说，假若美迪亚需要接济，他是很慷慨的。美迪亚冲着他的背影大声喊道，尽管同他结婚吧，但也许只要有天意，你会连上一个连你都愿意退掉的婚姻。

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，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现在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时间。各位朋友，现在播送戏剧故事第五纵队，原剧作者美国欧内斯特·海明威，他是美国现代著名作家，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。他的文学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，长篇小说有《丧钟为谁而鸣》《永别了武器》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中篇小说《老人与海》等等。作品大多反映现代人的苦闷和对新的生活方式的追求，被称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言人。第五纵队是海明威唯一的戏剧作品，创作于1937年西班牙内战时期。他描写了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一对青年的无望的爱情，表现出对战争的厌恶和对和平生活的向往。下面就请听戏剧故事第五纵队，改写钟石、文童，演播张君英。 1936年，西班牙国内掀起了民主改革的浪潮，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，人民成立了民主政府。而反动势力不甘心失败，勾结德国法西斯军队向政府军发动进攻。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斗争获得了全世界广泛的同情，许多国家出动军队，组成国际联军，开往西班牙，协助政府军平定叛乱。战争进行得非常激烈。由于法西斯势力过于强大，国际联军和政府军暂时受挫，许多城市陷落了，首都马德里也被围困了。叛军分为四个纵队向马德里进军。马德里城内潜伏着一支敌人的秘密武装，被称为第五纵队。他们都是些阴险的家伙，尤其擅长搞暗杀、爆破等恐怖手段，气焰十分嚣张。为了摸清第五纵队的情况，以便进行有力的反击，国际联军出动了一些便衣，深入城市的各个角落。来自美国的青年军人菲利普就承担了这种特殊任务。他以记者的身份住进了马德里市的佛罗里达旅馆。白天，他像其他房客一样，若无其事地出入旅馆、妓院和酒吧。一旦掌握了第五纵队的动向，夜里就与同伴迅速出击，消灭那些暗藏的敌人。战争日复一日地进行。被围困的马德里除了每天单调的炮击之外，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儿。菲利普对此已经厌倦了，整天泡在酒吧里喝酒，跟妓女开些无聊的玩笑，对自己的身份也越来越不在意。旅馆的经理多次向他报告，有人在夜里偷偷地向他的窗内窥探。菲利普明白，自己已经被敌人盯上了，随时可能发生危险。 但他心不在焉，依然我行我素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喝得醉醺醺地回到旅馆，走错了房间。他把屋子的主人从窗口扔了出去，自己躺在人家的床上呼呼大睡。第二天一早，房间的主人找来了，看见菲利普穿着自己的睡衣和拖鞋走来走去，非常气愤，扬言要打电话报告警察。爱开玩笑的菲利普索性一不做二不休，赖在房子里不走了。旅馆经理是个爱贪小便宜的人，菲利普时常对他施以小恩小惠，由他出面说和，两个人调换了房间。这样，在这拥挤不堪、住满了世界各地的新闻记者的旅馆里，菲利普同一个姑娘住进了一个套间，中间只隔着一扇老也关不严的门。姑娘名叫陶勒塞·布里奇斯，她从美国贵族女子学校毕业后，被一家报纸委派到西班牙来采访战地新闻，但长时间以来没有发生新的情况。布里奇斯百无聊赖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喝酒听音乐打发日子，悠哉悠哉，仿佛忘记了外面正在进行一场危险的战争。布里奇斯早就注意到旅馆里住着个举止潇洒的美国小伙子菲利普，心里暗想，我跟他说不定能合得来。于是他向菲利普大献殷勤，居然改掉了睡懒觉不吃早点的习惯，请菲利普过来一块儿共进早餐。再说菲利普的上级得知菲利普处境不利，派人暗中保护他，还给他派来了一个助手。这个助手是个金发小伙子，刚刚20岁，一张娃娃脸，目光幼稚单纯，可办起事情来却十分认真。他一进门就要求菲利普给他安排任务。菲利普正心灰意懒，没心思做事。他打趣着说，出去好好散散步吧，喝杯啤酒，这就是你要做的。菲利普与布里奇斯愉快地聊着天儿。看来布里奇斯对战争一无所知，他的热情天真让菲利普左右为难。菲利普诚心诚意地劝姑娘离开这块是非之地，换一家旅馆，并尽快地回美国去。布里奇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，他只想讨对方的欢心。请你不要犯傻，亲爱的，我们不过刚刚开始幸福的生活。我们？菲利普望着布里奇斯痴痴地笑起来。姑娘认真地说，是的，你不想过一种平静的快活的生活吗？我们可以长时间的散步啊，去游泳，去养孩子。哦，我是真心实意的，但愿尽快结束这讨厌的一切，战争和革命。菲利普嘲笑他的异想天开，他真想把自己的身份讲出来，把面临的危险告诉他，但职业的需要又使他犹豫了。突然门外传来一声枪响，接着听到一个女人的高声尖叫，旅馆里慌作一团。菲利普在枪响的一刹那本能地将姑娘推倒在床上，迅速掏出手枪冲了出去。只见他的助手，那个新来的金发小伙子倒在血泊中。原来 第五纵队派出杀手来暗算菲利普。无辜的小伙子无意中坐在菲利普常坐的位置上，成了可怜的替死鬼。布里奇斯看到这幕情景，恶心地呕吐起来。菲利普回到政府保卫局总部，向上级报告了这一情况。那个负责在暗地里警卫的年轻战士被带进来，遭到上司声色俱厉的斥责。年轻人满心愧疚，低声抽噎着，承认自己执行任务时睡着了。菲利普没有兴趣责骂这个年轻人，同他天南地北的胡扯一通，问他是不是在做梦。年轻人不好意思地回答，是的，我梦见我的女朋友了。菲利普显出热心的样子，表示他很想知道那个姑娘的情况。他们越扯越不着边际，上司感到莫名其妙，一再打断他们的谈话，宣布这个战士将受到军方最严厉的惩罚。菲利普严肃地对上司说，上校，这个孩子很不错嘛，他是好样的，他只不过打了个瞌睡。打瞌睡有什么错呢？我们全都会出差错的。上校坚定地说， 是的，十分遗憾的差错，如果是我可以肆无怨言。 他语气中充满着骄傲和冷酷。菲利普感慨万千，他觉得可笑而又可悲。他想，这就是我们所操的职业，这么无情，这么残酷。战争啊，为了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观念去献身，去杀人，或者被杀，这是人类无法摆脱的荒谬。菲利普感到自己的神经快承受不了了，他喃喃自语着，我真像是喝醉了。上校抚摸着他的肩膀，轻声地说， 你累了，现在你需要休息，好好的喝上几杯，然后再去工作。 菲利普真的累了，看到那个无辜的战士被持枪的军人带了下去，他心力交瘁，茫然若失地走在街上。布里奇斯欢欢喜喜地等待菲利普回来，他已经意识到菲利普正从事着一种秘密而又危险的工作。他不管这一切，只要菲利普在身边与他共度甜蜜的时光，他就感到快乐而且满足。他已经爱上了这个身材魁梧、勇敢而又洒脱的菲利普。他决心在菲利普面前表现出自己是个出色的女人。这天，他想亲自动手给菲利普做一手好菜，可是他手忙脚乱，怎么也弄不好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菲利普拖着疲惫的步子回来，身上沾满了泥巴。布里奇斯责怪他回来的太晚，菲利普不想让姑娘知道自己所干的事情，借口说在外面随便溜达了一阵。布里奇斯以为他又跟妓女鬼混，妒忌得要命。他把饭菜端到菲利普面前，动情地说，菲利普，只要你喜欢，我可以为你做一切。菲利普把布里奇斯搂在怀里， 他那颗受伤的心此刻得到了安慰。波利切斯陶醉了，害羞地伏在他的耳边说：亲爱的，我要你今晚留在屋里，我希望我们能过一种家庭生活。正当这对年轻人柔情蜜意的时候，菲利普的同伴找上门来，通知他晚上出去行动。菲利普矛盾之极，他不愿意离开波利切斯，又不得不去执行任务。他依依不舍地拥抱姑娘，同她吻别。姑娘痛苦地搂着他的脖子，哀求他不要走，至少这个晚上不要离开他。可波利切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情人离他而去。他绝望地扑倒在床上，把头埋在枕头里，整夜不停地抽泣。天亮了，菲利普劳累不堪地回到旅馆。他望着睡熟了的布里妻子眼角的泪痕，心里非常难过。他伏在姑娘床边，轻轻地抚摸着她美丽的长发，心中涌起万缕柔情。布里妻子从梦中醒来，依然睡眼朦胧。菲利普抱起她的头，用低低的声音说：我要告诉你一件事，我爱你，你听见我说的话吗？我要你和我结婚，永远和我在一起，或者跟我到随便什么地方去，我们要努力工作，过一种美好的生活。爱情终于向波利切斯敞开了大门。第二天，他欢天喜地，像只快乐的小鸟，唱着跳着，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。菲利普脚上的靴子也被他擦得锃亮。他让旅馆的仆人换上崭新的窗帘和椅套，还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大把鲜艳的菊花，把房间装点得生意盎然。他为自己买来一件银狐皮的披肩，对着镜子照啊笑啊。菲利普陶醉在甜蜜的爱情里，把自己的工作抛到了九霄云外。本来他接受了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，需要准时在酒吧里与同伴接头，可这件事情早被他忘得一干二净。一个叫麦克斯的人找上门来，这人既是菲利普的战友，又是他的上级。麦克斯在国际反法西斯斗争中经受过无数次考验，从德国纳粹集中营中死里逃生，脸上至今留着深深的伤疤，阴森的神情透出冷峻和刚毅。他严厉地斥责菲利普的失职行为，气愤地说：想想你在干些什么，你的职责是去酒吧，可你却在这里抱着一堆银狐皮。他劝菲利普不要在女人身上浪费光阴，他用那种职业特有的怀疑目光扫视着房间的一切。这个姑娘是从哪儿来的？她是什么背景？菲利普感到自己受了侮辱，大发雷霆。我做得够多了，听着，我不想做个该死的和尚，我也不是什么圣人，我再也不想看到有人对我指手画脚，我厌倦透了，厌倦着所有的一切。麦克斯冷冷地笑道：我告诉你，他对你没好处。 菲利普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情绪中，对麦克斯的话置若罔闻。他一遍遍重复着，我已经烦透了，我要到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去，早晨醒来没有血腥的战争，一杯兑着牛奶的咖啡，还有用新鲜草莓做的蛋糕和火腿蛋。忽然旅馆外面响起了炮弹的呼啸声，随后一声巨响在附近炸开，街上传来一个孩子悲惨的叫声。菲利普和麦克斯屏息倾听着，那声音又短又尖，逐渐的微弱下去，消失了。一条受伤的狗从窗外的马路上经过，正发出悲哀的鸣叫。麦克斯猛地惊醒过来，浑身颤抖着，抓住菲利普的衣襟吼道，你听见了吗？你干的工作就是为了永远终止这一切，为了每个人都有像样的早餐，为了人们都在尊严中生活和工作，而不是做奴隶。菲利普沉默了。麦克斯以挖苦的口吻继续说着，为了一切人工作，有时你甚至得为狗工作。去吧，去瞧瞧你的女朋友吧，她现在需要你。菲利普呆坐着，许久都一动不动。没多久，他又和战友一道走上了特殊的战场。这一次，他们摸到了敌人的一个据点，敌人在一条偏僻的街角设置了一个瞭望哨，从这里观察政府军的动向，并且不时地朝市中心打炮。菲利普跟同伴悄悄地摸到这里，不费一枪一弹，全部俘获了敌人。这就是第五纵队的部分人马。俘虏接受审讯，其中有个家伙死不开口，被当场处死。菲利普露出了他人性中残忍的一面，恶作剧地把一支点燃的香烟插在死尸的嘴上，看着那支烟一直烧到死人的嘴唇。政府军根据俘虏招供的线索，又抓获了300名第五纵队队员。马德里的报纸宣布了这一消息，人心大快。菲利普由于工作出色，受到上司的褒奖，并且将被委派更重要的工作。菲利普要求离开这里，离开那个热恋着他的姑娘。他觉得自己无法再回到他的身边，回到那种儿女情长的爱情中去。然而这时上司却认为波利奇斯正是个掩护，他与菲利普以情侣的身份出现，可以用来迷惑敌人，建议菲利普回到旅馆去。旅馆里波利奇斯依然兴致勃勃，爱情使他振作了精神，他一连发出了三篇新闻稿。他跟菲利普表示要尽快地结束这里的工作，去休假，去游泳，去滑雪。他抱着菲利普的脖子，兴高采烈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他听。菲利普苦笑着，怪声怪气地说，哦，是啊，还可以到埃及去，称心如意地睡遍每个旅馆，3年之内过他1000个美美的早晨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情享受。秋天林子里的树叶脱落时，我们就去看越野赛马， 在小牧场里烤着大盆的炭火，溜到酒吧去喝一杯香槟鸡尾酒，再搭飞机去海边钓鱼。波利切斯兴奋地跳起来，他完全陶醉了。菲利普望着天花板接下去说，你可以在秋天的时候到多瑙河平原去，那里有大群雪白的鹅。你还可以到非洲海岸去，那儿有很长的细白沙滩，旁边停着帆船。到了晚上，风在棕榈树丛间浮动，在那些地方大家都相识，人人轻松愉快。布里切斯闭上眼睛，无限幸福地偎依着菲利普，用甜蜜的声音说，真的，我们能到那儿去吗？菲利普的声音中毫无生气。不能。为什么不能，菲利普？布里切斯惶恐地望着他。我们什么地方也不去。为什么不去呢，亲爱的？菲利普把身子转向一边，逃避开那双热情期待的目光。布里切斯执拗地要他说明理由。菲利普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，以嘲讽的语调说，如果你喜欢，你可以去，我给你起草一张日程表。接着他长叹一声，难过地说，理由是连我也不知道这地方在哪儿。布里切斯眼里涌出了伤心的泪水。菲利普抱着他的肩膀，吻他的额头。他想不出用什么话来抚慰那颗哀伤的心。布里切斯挣脱开他的怀抱，眼泪涌满双颊。菲利普还想再说些什么，布里切斯却大声地喊着，你滚出去！战争仍在进行，马德里仍然被围困，敌人的第五纵队像一个可恶的幽灵，不时地在城市里出现。年轻的军人和记者们仍在干战争需要他们干的事情，而菲利普和波利切斯这段浪漫的故事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心酸的插曲，也将很快的被人们淡忘。 刚才播送的是经典戏剧故事节目，下次节目再会。